我身边，两三遍走回那条街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离最远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嘛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咱们今天的旅行主题依然是欢乐金门游，为您介绍一代相声宝子辈的门长师兄赵佩如先生。之前咱说到了赵佩如答应了常连安的请求，和常连安先生的儿子小蘑菇坐上了搭档。侯宝林先生曾经赞扬常赵二人气质新精神足，是很好的一对。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，年长的赵佩如总是主动的给小蘑菇说活，把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告诉给常宝坤。赵佩如的豁达心胸与行动受到了内外行的一致尊重。下面来听一段马三立、赵佩如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《学外语》。 说您是个聪明人， 我够笨的。 哎，在说相声之中啊，您得说是个老前辈、老资格。 哎、您可是鼓励我过奖、哎。 说小逗唱这几样占全了， 不行不行，哪样也不行。 优点多， 呵，缺点多， 哎，也有缺点，您、也有缺点。 有缺点，您可以给我提出来。 可也不算缺点，你说算缺点不是不算，不算缺点。可您呢，看您怎么样，看您努力不努力，努力上要学习学习啊。 是您说是哪点呢？ 您不会说外国话， 这还真是个缺点。 李佳佳。你瞧瞧， 还是真不会说。 哪儿说像不会说外国话呢？ 可是您说我打算学吧，跟谁学呢？ 跟我学啊，我教啊。 您懂外国话？ 呵，太懂了，太会了。 哦，您会哪国话？ 哪国话？ 嗯，